就是下次真的我唱了你爱我用生命就不合曾经爱是爱我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爱结果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地承受 有时候会觉得在忙碌纷繁的都市当中我们的心渐渐遗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会忘记那些会让我们会心一笑的一些小事情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去感觉世界正在崩塌陷落幸福已经成为很绝缘的一种传说对不对但事实上呢美好的事情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 往北靠北却无言以对走不到完美你把爱收回从来都不曾后退而期待总被疼痛粉碎在无尽黑夜长尽孤独滋味我不配就连给你疼爱都不配该怎么说我的罪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我的爱只会是负累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我咽下自己的泪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让我已失去你给的

待寻见万变，他们派上是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唯一珍惜眼前。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谎言，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这样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谁能保佑我们恩爱依然？当我们两个人呀花白了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你知道吗，其实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于你生活最有感受的人。有一些记忆呢永远都长不大，有些人却永远忘不掉。重要的事情往往最难以启齿，因为言语会缩小它的重要性。要让素昧平生的人在意你生命当中的美好事情，其实原本就是一种不容易，你说呢？ 身份证可以还给你，我想我们不能结为夫妻，心跳得无法呼吸，才发现你让我帅得不轻。可是咖啡店里灯火通明，对着电视机我们比赛演戏，懦弱的男生呆坐在那里，竟然编不出一句像样原因。哭就哭了才不怕你看清，我的自尊像钻石一样细，泪水当然很伤心，算是恋意都还是能吃下一颗布丁。 让我的人白发美丽。

手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生活很多时候是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人生也是有起起伏伏、悲悲喜喜的，这才构成完整的人生。正是在平淡当中，我们感悟人生的真谛，在风雨中锻炼我们的坚强。人生正是因为在酸甜苦辣咸的浸泡当中走向了深刻，更加富有内涵。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尊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那一夜你喝了酒带着醉到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着我的忧郁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下台前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 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同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说一说你最不能将就的事儿是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525的二米说，我的理论就是要么不吃，要吃就一定要吃好，所以作为一个吃货，吃呢绝对不能将就。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其实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胖能将就吗？ Try and dream of the bio of the eye.